怎么着？ 我血压比你高， 这还嫉妒呢？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留声》。 北京时间10点整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不管谁是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。 闭上眼睛，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。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在雷恩等人的逼问之下，威廉终于说出了实话。威廉说完以后才得知，佩辛斯和罗威去哈姆雷特山庄时，哈姆内特曾经打劫过他们。哈姆内特跟踪雷恩，看了雷恩指示萨姆带着文件去哈姆雷特山庄的电报，满心以为密封的信封里装的就是那份珍贵的文件。巡官脸色沉重，佩辛斯的心情跌落到谷底，罗威皱着眉头走上走下，只有雷恩静静地坐着。萨姆终于开口了， 听着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相信你，我愿意相信你是威廉，但这不能证明你不是那天晚上屋子里的第二个人。我看你很有可能撒谎了，没有证据显示你并未逃出你哥哥绑架你的地方，跟踪他到你的屋子，为了文件把他杀死。我敢说，这个第三者杀死哈姆内特和抢走文件的事都是烟幕弹，我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第三者。 威廉·塞德拉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 我 他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 不，爸爸。 佩辛斯一脸疲惫之色。 你错了，塞德拉先生没有杀死他哥哥，我可以证明。哦，雷恩眨了一下眼。是吗，佩辛斯？ 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威廉。既然死者是塞德拉兄弟中的一个，那么死者必定是哈姆内特。问题是，谋杀发生当夜，哈姆内特是第一个进屋的人还是第二个？我们知道第一个人把马克斯威尔关在车库后，要拿走老人的钥匙才能回到屋内。这么说来，第一个人抵达时没有屋子的钥匙，但哈姆内特塞德拉抵达时有钥匙。那是后来我们在尸体上发现的 从他弟弟威廉身上拿来的原件。那么哈姆内特一定就是第二个人。哈姆内特是第二个访者，因此他被第一个访者杀死了。这根据的是马克斯威尔有关铃铛的证词。第一个人是谁呢？蒙面人吗？佩金斯激动地说，我们很久以前就证明了第一个人是挥舞着斧头的刀斧手，那么哈姆内特就是死于刀斧手的手下的。就像爸爸刚才说的，威廉可能是刀斧手吗？我说不是，因为威廉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知道秘密橱柜的所在，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把那个地方砍成碎片。所以我说威廉·塞德拉不是刀斧手，当天晚上根本就不在屋里，没有杀死他的哥哥。这个案子里还有第三个人，刀斧手。这人不知道文件的所在，在哈姆内特从空心墙板里拿出文件以后把他给杀了，然后把他的尸体放进地窖，带着文件逃跑了。好极了，罗威赶紧说，但他究竟是谁呢？恐怕我们得从头开始。佩金斯无奈地耸耸肩，他沉默不语，眉头皱得很紧。忽然他发出哽咽的叫声，脸色变得死白，双脚有些不稳，摇晃了一下。罗威惊觉地跳到他身旁，佩蒂，老天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巡官粗暴地把罗威推到一边， 佩蒂，感觉不舒服吗？ 佩辛斯微弱地呻吟道， 我感觉很奇怪，我想我病了。 他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，摇晃了一下跌在他父亲的臂弯里。雷恩和英国人跑向前去， 巡官，雷恩厉声说，他要小心。 罗威冲过去，就在他开始滑向地板时及时拖住了他的膝盖。当萨姆和罗威带着佩辛斯离开，坐上出租车往萨姆公寓赶去时，佩辛斯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，古怪地抽泣着。雷恩先生和威廉·塞德拉两个人则留在馆长的办公室里。一定是太热了，塞德拉咕哝着说，可怜的女孩。 一定是， 雷恩说着已经站起来，像树顶积了雪的松树一样高，眼睛仿佛如无底深渊，黑暗的见不着底。塞德拉忽然颤抖起来，痛苦地说， 我猜这一切都完了吗？寻觅终有结束之时，我真不该这么在乎。 塞德拉先生，我了解你的心情。 我想你一定会把我交给当局的。 雷恩表情高深莫测地看着他，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我不是警察，也不是萨姆巡官，我和警方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有我们这一小群人知道这些事情。其实没有什么罪名要指控你，你偷的书已经偿还，你不是杀人凶手。 英国人疲惫的眼睛里燃烧着希望，瞪着雷恩。 我不能代表萨姆巡官说话，不过身为不列颠博物馆的一名董事，我建议你立刻向维斯提出辞职，并…… 这人消瘦的肩膀垂下来。 我了解，这好像很难。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，雷恩先生。 他叹了口气。我们在斯特夫季刊上打笔账的时候，从来没想到 会有这么戏剧化的结尾。 雷恩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咕哝着说， 再见了。他说着拿起帽子和手杖走出了房间。德洛米欧正在街边的车内耐心地等待，老人僵直地坐进车子后座，好像关节酸痛。车子开动了，他立刻闭上眼睛，思绪深沉，似乎很快就睡着了。巡官不是个含蓄的人，他的感情生硬直率，像挤出的柠檬汁。他担任着父亲的角色，一直以来心里又是惶恐，又是喜悦，又是焦虑。他越看女儿越欢喜，也越不了解她。他往往令他摸不着头脑，弄不清楚他的情绪。可怜的家伙不管如何卖力，永远无法预测他的下一个心情，或搞清楚他上一个脾气的始末。在忽起忽落的痛苦中，他很高兴把这位没来由的歇斯底里的年轻女子交给罗威先生。戈登·罗威先生在走到人生的这一步以前，对爱情的认知都是纸上谈兵，此刻也苦楚地明白了爱一个女人的意义是什么。佩辛斯的状态仍然像个谜团，既无法琢磨，也不能破解。当他的眼泪如水闸被打开了哗哗直流，就拿年轻人胸前口袋里的手帕擦汗，然后对他笑笑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不管是面对威胁还是请求，他都无动于衷。他劝戈登·罗威离开，不，他不要看医生，对，他完全没病，只是有点头痛。不管巡官如何哀求，他都不多吐一个字。罗威先生和他未来的岳父相对苦笑，然后走了。他已经开始听从命令了。晚餐时，佩辛斯并没有出现。他哽咽地道了声晚安，连门也没有开。深夜，巡官下了床，走向他的房间，觉得自己渐渐衰老的心脏跳得很古怪。他听到痛哭流涕的声音，伸出手想要敲门，但还是无助地放下了手。他回到床上，下半夜几乎只能苦楚地盯着黑暗的墙壁。早上他偷偷瞄了一眼他的房间，他还在睡觉，脸颊上尽是泪痕，密色的头发散在枕头上，不安地翻来覆去，在睡梦中叹息着。他独自吃了一顿寂寞的早餐，然后去了办公室。巡官按照一天的日程表烦躁地工作，佩辛斯没去办公室。四点时，他狠狠地吐出了一句脏话，抓起帽子，叫布劳迪小姐收拾东西下班，自己则回到了公寓。 佩蒂， 他在门口焦虑地叫道。他听到他的房间里有走动的声音，便快步穿过客厅。佩辛斯站在关着的房门前，脸色苍白，神情古怪，穿着一身严肃的套装，头上系着深色的头巾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·奎因经典悬疑小说《哲瑞·雷恩的最后一案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要出去，他亲了他一下。 是的，爸爸。 干嘛把门关上？ 我……他咬咬嘴唇。爸，我在收拾行李。 他下巴一垮。 佩蒂，亲爱的，怎么了？你要去哪儿啊？ 佩辛斯慢慢地把门打开。巡官透过一阵突然涌上来的迷雾，看见一个装得满满的行李箱躺在床上。 我要出门几天。 他的声音发抖。 我，这很重要。 为什么？ 别问了，爸爸。 他啪地把箱子合上，扣紧皮带。 请别问我去哪里， 为什么之类的问题。求求你，只要几天，我要去。 巡官跌坐在客厅的椅子上，盯着他看。他抓起行李箱跑过房间，然后忍住眼泪，放下箱子跑回来，双手抱着父亲的脖子亲了一下。在他从错愕中恢复神智时，佩辛斯已经不知去向了。他虚弱地坐在空荡荡的公寓里，一只熄灭了的雪茄叼在嘴边，帽子还在头上，公寓大门砰地关上的声音依然萦绕于耳际。他冷静下来以后，开始慢慢地谨慎地把事情想了一遍又一遍，越想越觉得不安。他一生和犯罪警察打交道，对人性自有一番精辟的见解。当他忘记佩辛斯是他的亲生骨肉时，反而比较能够欣赏他行为里奇特的一面。他的女儿是个头脑冷静成熟的女性，她不是在乱发一般的小姐脾气，可是为什么她的行为古怪？她在渐渐变暗的客厅里坐了好几个小时，一动也不动。午夜时，她下了床，打开电灯，替自己泡了一杯浓咖啡，然后步履沉重地回到床上。两天过去了，时间过得很慢，有些折磨人。戈登罗威的日子苦不堪言，年轻人不是打电话来，就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办公室，像顽固的水蛭缠着巡官不放。萨姆忧郁地解释佩辛斯出门几天去休息了，他对这个解释根本就不满意。最后到了第六天，他再也受不了折磨，拿起帽子。巡官疲倦地坐进车子，把车头调向威斯切斯特的方向。他发现哲瑞雷恩坐在哈姆雷特山庄的一个清脆的小花园里晒着太阳。一下车，巡官就被老绅士的外表吓得忘记了自己的痛苦。他的皮肤蜡黄，像焦干的鱼鳞，尽管艳阳高照，他身上裹着一条印第安毯子，好像冷得受不了的模样。他的身体几乎缩水了。萨姆回忆起，不过几天前，这个人曾经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和超强的生命力，不觉浑身一颤。他移开视线坐下。 啊，巡官。 雷恩的声音很微弱，几乎是嘶哑的声音。 你能来真好，我猜你一定被我的外表吓坏了。啊，没有，没有。 巡官言不由衷。 您看起来很好。 雷恩笑了笑。 老朋友，你真不会撒谎。我看起来像90岁，感觉像100岁。你吓坏了。你还记得希拉诺在第五幕中坐在树下的情景吗？我演过那个角色多少遍了。一个行将入墓的老家伙，在我年老的身躯里，心仍然拥有青春跳跃的力量。可现在， 他闭上眼睛。 马提尼依然很担心，这些医护人员，他们不肯承认年老时，套用一句塞涅卡的话，无药可救的疾病。 他睁开眼，拉高声音说： 萨姆，出了什么事？怎么了？ 巡官的手捂住脸庞，等他把手拿开，眼睛好像湿润了的弹珠。 是佩蒂，他走了。雷恩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你得帮我找到他。 老绅士苍白的脸更惨白了， 他缓缓地说，他失踪了。 是的，我是说不是，他自己走的。 故事被杂乱地讲出来了。雷恩坚定地看着巡官的嘴唇，眼里兴起几许波澜，老绅士苍白的脸更惨白了。他缓缓地说， 他失踪了。是的，我是说不是，他自己走的。 故事被杂乱地讲出来了。雷恩坚定地看着巡官的嘴唇，眼里兴起几许波澜。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。 萨姆叫道， 他找到了线索，一个鬼主意就把他搞得团团转，可能有危险。雷恩，已经快一个星期了，也许…… 他说不下去了，无法形容内心的恐惧不安。雷恩轻声说， 那么你认为他快要揭穿真相了，他是出去追赶那个第三者，那个杀人凶手，凶手可能不利于他。 巡官呆呆地点头，愤怒地用拳头有规律地敲着椅子。两人沉默了很久，一只知更鸟停在附近的树杈上唱歌。萨姆听到奎西在后面抬高唠叨的老嗓子和园丁争辩，但是雷恩失聪的耳朵听不到，他只是坐在那儿盯着脚边的草。最后他叹了口气，青筋暴露的老手放在萨姆手上。萨姆神情痛苦，怀着希望看着他。 可怜的老朋友，我真是难过得无法形容。佩辛斯，莎士比亚曾说过一些了不起的话，他说，哦，最细腻的恶棍，你无法明了一个女人吗？朋友，你太实诚，是太直率的男性，无法了解佩辛斯经历的心路历程。女人有用之不竭的本事，为他们身旁的男人制造折磨人的麻烦，还往往不自知。 萨姆的眼睛里露出憔悴的神色。 你身上有纸笔吗？ 笔？有，有。 巡官手忙脚乱地摸索口袋，终于拿出雷恩要的东西。他焦急地看着他的朋友。雷恩稳稳地写着字，写完以后抬起头。 巡官，把这个刊登在纽约所有报纸的个人通讯栏上，也许，谁知道呢？也许有些帮助。 萨姆呆呆地接过纸。 一旦有任何消息，就通知我。 那当然。 他的声音走掉了。 多谢，雷恩。 一瞬间，老绅士的脸上浮现出痛苦的神色，非常怪异。然后他的嘴唇也挤起一抹怪异的笑容。 这样应该可以了。 他把手伸给萨姆。 再见，再见。 萨姆咕哝着说。他们紧紧地握了手。巡官突然走向他的车，发动引擎之前，他先看了一下雷恩的字条。 佩蒂，我都知道，回来，